D100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置有些戴太陽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林毓華、鄭家富。這完全是香港和國家的事情，任何外國官員就這個問題想參與或者干預，過去的經驗是十分清楚的，對香港的政改，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的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作用是懂得其反的。 早晨，真棒，這個六八九年說話真令人作嘔，懂得其反，還有他強調根據過往的經驗，我想問你有什麼經驗？究竟一國兩制在全世界有什麼經驗？ 我知道他被人支持過，他的失敗，我就是說他自己。我相信這次英國這一位叫做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偉儀撰文高調寫出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這篇文章，我相信這是一個炸彈，是一個很明顯對於中央的角度和在梁振英眼中是一個深水炸彈。 這個深水炸彈不是跟美國總領事那一類型，因為英國政府當年在中南海，大家看到一張歷史圖片，特別見到鄧小平為首，戴卓爾也作為英國的首相，當時簽署的一份在聯合國 已經登記了的中英聯合聲明，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國際性的文件，很重要的，所以我們今天確保我們有這個50年，以及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過他們不是這樣說的，他們說是基本法保障我們，就不是那些條文保障我們，那基本法在 政治的層面也應該要以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最基本的藍本來人生，當然那是前因後果，當然中央政府沒有說我有普選，但是不是真正的普選呢？是不是真正好像施維爾所說，任何方向應該比香港有一個真正的選擇？ 當時也是基本法草委，現在也是民主黨創黨的黨魁，上一早就吵醒了他，不用我吵醒他，他都醒了，他喜歡行山的。李柱明，馬丁，早晨。早晨，馬丁，早晨。 早晨，6點鐘起床，早晨，6點鐘起床，等我電話，今天蘋果大標題，李柱銘，冒號，應有責任，應該是英國，應有責任，抱不平，讀為應有的應都沒所謂，不是英國應，是英國應有責任，好了，讓你繼續在蘋果以外的D100的平台， 想了解一下你現在的心情，和馬正間和你慢慢討論一下，其實外國的所謂干預是應該怎樣。首先你講講施維爾這篇文章，你應該看完了，是不是？ 看了英文本 加拿大、歐洲、歐盟的合併不同的 大力支持，還要公開支持，因為他怕移民潮繼續下去。其他政府就不是傻的，他當然是看聯合聲明行不行。當他們覺得聯合聲明之下，香港是有前途的，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就高姿態支持。聯合聲明裡面跟當時的政制完全不同的。 那時候我們的港督是英國派過來,我們丫都沒得丫的 因為他說將來我們的行政長官是透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的港人治港如果不是我們用選票來選出我們的領導人怎樣港人治港呢這裡有邏輯的明白接著大家都支持中國政府也追近中聯辦的郭先生他也有文章寫明他說你不用怕香港前途很好其中一道就是因為在聯合國登記了 那麼多政府出來支持,那你現在怎麼可以說人家插手你,你那時候是要國際社會支持你,現在國際社會是不是有個道義上都有個,都應該有個責任出來跟香港人說什麼公道話的問題,現在不對勁,現在是黨人,共產黨人治港,西環,英國,共產黨員來的 就是因為黨人治港香港更加需要民主如果民主肯定是不是由共產黨控制的民主如果共產黨控制的民主港人又是接不到港我還看到一個更加容易想到的大家都可能不記得了阿富你記不記得八九民運之後我們香港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停止工作那時候是梁振英 是做過主任的秘書長因為替了毛君尼他自己出來說因為香港的情況當時哪有人還有心機講基本法他自己停止了所有工作好了那就去到這個八九年六四之後停止了那去到八九年尾呢 草委回來要工作基本法草委要工作因為鄧小平那時候說起草基本法要五年就完成那你那時候我們就八五年開始開始起草那九零年要完成那時候八九年尾怎麼搞呢那就叫上我們草委回去那時候因為我跟司徒華就說明鄧李陽不下台我們不回去的那時候還有抗廣傑 基督教的主教和查良庸兩位都是草委因為六四即時辭職那時候不見了我四個那時候還有一個就是死了 那他去了23個草位的香港就剩下18個了那18個回到北京的時候有11個就廉署一封信這些包括父老的就要求中央加速民主部分即是基本法第二個要加速還有取消分組點票 很厲害因為這十一位平時是不敢出聲的即是十八個裏面有十一個聯署那就硬了因為當然內地草位人數多過三十多個但他不想那麼肉酸香港的草位有大部分人不想這樣去那就硬了那時候我們看報紙的那十八個草位在北京是等著他們因為動不了這個可以 中共邀請英國人加入是中英秘密談判的背後而講定它的講定了如果將來有機會慢慢跟你解釋或者你看看我們基本法最新的一個稿基本法現在的寫法是跟當時的第二稿附件一即是選行政長官那裡是有出入的是加快了的 那時如果第二稿2007年即是回歸後第三任都不可以有普選行政長官要第四任才行現在是加早了一屆即是2007年已經可以有普選的現在的基本法是這樣寫的附件一是加速了的後來那些草委在北京等中英在談判談妥政改呢 就交給他們那當然過了即時就過了所以我今天早上都要記起這件事為什麼這個英國的外次會說要幫忙我都根據你一直說我根據我印象你都沒有怎麼提過事必有因這樣說 一定要找一天請你上來我們D100這個數碼港對著很漂亮的海景的直播室請馬丁上來話當年 我看我怎麼看著那幾本法的稿一樣而已心情我怕你很矛盾記起這些不開心的不過想問這個所謂秘密的談判換言之你當時因為這十一個草位給壓力然後中方就覺得不如找英國佬出馬英國佬當時是不是都能夠讓這十一個人呢 英國有些影響力在這班人身上於是談判就談定了我不知道因為我不在但很肯定是有找過英國人幫忙談的大家坐在那裡談完那當然收貨了中英的談判成功了第二次談判成功了那就支持了所以英國是有幫忙而且是中共邀請因為之前是很有趣的之前英國人是不准插手的 中共那時候就說起草基本法完全是我們中國自己做的事頭頭香港人都沒有草位的沒有的只是中國自己搞定中英聯合聲明寫了我們中英聯合聲明裏面第三條第十二款說明我們會將我們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會用基本法寫出來是我們寫但香港那時候輿論就很強了很多報紙就轟動說你沒理由起草基本法 香港都沒有代表當時不能夠三角凳不能夠參與那時候那些編輯就說香港人都有權參與香港人的事不關英國老事他走了所以後來他就給了我們香港人做草位 所以我就說59個草位之中有23個香港人就是這樣來的 但我們起草的時候很有趣的 港英政府有時想幫忙他們一直看著行政局也看著他們就說這條條文是不可以改的因為我們不停地改的不停很多項會的我知道港英政府因為他有找過我和馬叔幫忙我和馬叔看完那些條文就說是有益的我們就去草委開會的時候我們拿出來談吧但英國不可以插手的只能夠經過 香港的草委繞過去還有一個最聽話的就是譚惠珠譚惠珠是行政局的議員所以港英政府 頭頭就給了譚慧珠提出來後來就找我們提我們要選過 所以人家現在就說如果你搞不定我就幫手那些文件性文獻上都應該齊全的你都要整合一下的所以你記得我的整文你會寫不寫自傳這些對於我們的歷史上來講這個重要的階段都很重要起碼可以寫一些事件的又例如我現在心裡有一個想那十一個草位哪十一個呢你記不記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數目而已 其實沒有幾個我接不過不經過同意我又不想說明白明白可以告訴你包括闊佬的包括有些闊佬的包括大闊佬可不可以這樣說不如這樣你又提一下我們當日我現在沒有這些資料在手有些什麼草位的成員如果大闊佬來說那就沒位了你自己找找真是被你陰你不倒 我們想不想陰你我想理解一下好像李嘉誠也是李嘉誠也要草位我未經任何人同意我不可以明白我明白我們這些口水佬平不過這樣本來阿通就繼續我可以說對這十一位草位我是很尊重很欣賞的他們平時不敢說話馬丁你有多少時間還可以跟我們談 差不多了跟你說多幾句了我們交通退一會阿通好嗎我想問多幾句馬丁梁振英你知道他當然要反駁中英聯合聲明只是說回歸之後特首由協商或選舉產生沒有提過普選這兩個字所以基本法 去處理就不是中英聯合聲明於是乎專局佬就不應該介入他用這樣的邏輯這些這些這樣的理由怎麼看很容易回答因為第二稿已經有這些字了由普選產生這個最終的目標是普選產生的第二稿你現在就請英國人去拿到第二稿就整好一點整到第三稿最後這個聲明都要用這些字的還有老實說有幾樣要記住的我們鄧小平 講一國兩制的時候那時候中國高度自治的時候接著50年不變的時候我們要看看那時候一國兩制我們就資本主義內地就社會主義你看看有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國家是實行資本主義而有選舉制度而這個選舉制度不是普選的有沒有 你那時候說明全世界人都理解普選即是有投票權和參選權一定是兩樣的你不能說我選這些認為不會跟我們國家為難就找這些人其他就篩了出去這些就是笑死人沒錯問多一句你剛才一開始就說跟美國加拿大 歐洲、歐盟有些不同英國有一個道義與法律上的責任你怎樣看接下來如果除了英國政府外國很多政府都介入用中央的說話說三道四你對這個政改你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怎樣走下去呢 政改一定是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事我們一定要做的我們不能坐在這裡靠外國人幫我們做的但我們自己做之餘我們都需要國際間起碼都要出聲要不然就三人門打仔老共現在就想三人門打仔其他人不要理會問都不要問我就是違背承諾 2017年的年期不是我李柱銘拿出來的我們要2708的權利會讓代表中央說出來的他說出來而這是最終目標來的2017不是說 不是先不斷下一步 不是的 2017已經是終極的 如果達成普選的目標怎可以他有篩選權呢他選的呢還有一點我想說你沒有問我想說為什麼這次是梁振英出來說呢為什麼不是中央政府呢中央政府出來說英國政府馬上說你上次你邀請我來的但是我們流羅說先所以我覺得梁振英都遲西環的人說他先說他跟尾執人口水尾他是 不是這隻小兄弟不過今次很明顯你看到除了梁振英林鄭月娥都很高調也在過去幾屆很少有政務司司長這麼高調你就看到其實內裡也有很多有些角力支持和矛盾在背後馬丁真的約定你了我們再約找哪一天早上請你上來多一點時間時間就你 歷史文獻和你談談我們以後的政改怎麼走好不好好多謝你馬丁多謝了我們交給阿通麻煩你馬丁大哥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教育空院的 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而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為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是想都不可以想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早晨8時43分 有一個歷史的重溫所以有時口述歷史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所以最近我都跟他吃開飯都談開話你應該都想一下寫自傳他就說有心可能暫時未有力因為年輕人幫忙將那個什麼時候寫出來是很重要的就算不是寫他自己整個從政的生平沒錯只是以剛才那段 89年六四之後有11個香港的基本法草委的委員上京聯署要求加快這個在政治選舉普選這部分等等這些內容我相信已經是一個歷史見證底下當中央覺得哇你這樣聯署不行了我都要找英國佬來 以夷制夷當時一定是這樣當時候的香港的草委都還生活在香港還有他們一定是跟這個港英有很大的淵源例如譚慧珠喝英國奶水大當時行政局成員英國人叫他說什麼當時他就說什麼 代言人來的代言人馬丁剛才差不多說到是直接說到代言人差不多馬丁暗地裡你知道馬丁與人為善是君子你知道他不應該由他的口說等我們去說其實譚慧珠你叫他做什麼他都會做誰主子叫他做他就做但是當馬丁和華叔 和其他馬丁認為當時他相當敬重的某些商人他們都會看看究竟這些是不是真的英國人叫你說什麼你就說先但是這段歷史這段歷史就是告訴我們你中國政府需要英國人的時候就去欺人家 搞定這班當時飲英國奶水大受英國政府委任做行政立法議員的一班香港人現在英國人覺得我有責任去履行中英聯合聲明裡面的一個政治責任這一點很重要於是我和你不斷上網抄這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因為名單剛才他有十 當時八九六四之後華叔、馬丁、查良庸、鄺廣傑和一位廢移民五位代表香港人的草位分別廢移民過身馬丁、華叔、鄺廣傑、查良庸退出於是23個變成18個 我相信當時的主任委員當然是姬鵬飛即是中央副主任委員有幾個香港人安子介、包玉剛、費宜民、李國寶當時被偉為副主任委員其他委員跟大家溫故知新 鄺廣傑、包玉剛、劉旺發還有李福善、李嘉誠一直這樣讀不好意思查良庸接著王麗松、黃寶欣、釋國光法師廖瑤珠 廖瑤珠就是大家都讀朱姐令人敬重的一位建制派中人他說話從來不會我覺得他是相信那樣東西就算大家的理念不同都是謙謙男士的君子是很值得尊重的記得當年在商業辯論的時候他都常常跟我們在節目上有通話接著都是叫阿朱不過你叫譚偉珠 俗名人家叫做大口豬接著譚耀宗這個厲害了真的葉國謙竟然前幾天點名說 2017年民建聯都可能會派譚耀宗出來參選 災難我有個朋友聽完之後差點跌到地上嘔飯接著最後一位霍英東其中一個我們理解都是相當愛國的商人當然啦 我相信剛才馬丁口中他有很多個他很敬重 我相信他都跟我們一樣對廖瑤珠很敬重 其他那些我不知道現在是是人是鬼 王麗松應該去了英國在北明翰退休 當時他是港大校長所以這段歷史就告訴我們英國政府離開之時都希望從中英聯合聲明登記了在一個聯合國的法律文件今天英國人覺得勢色不對這個普選有篩選這個所謂普選原來還有一項就是中央最後可能把關選完不適聽不適看還有委任權所以 李柱銘有很多人說他是漢奸剛才我故意所以最後一句都問他如果美國、加拿大、歐盟那些出聲那就怎樣李柱銘很清楚說了一句選舉普選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是我們自己去爭取但是當英國有這個法律責任的時候 你當年沒有錯法律責任如果你中英聯合聲明你英方當時戴卓爾簽你怎麼能夠要用英國人的時候你就找他來向當時飲英國奶水打人施壓來幫你中央政府解困你今天現在英國人覺得不是你中英聯合聲明越看越不是路出來出聲的時候你就說說三道四 接著梁振英還很妙懂得其反接著就說沒有講普選這兩字被馬丁踢爆你當時你就算是秘書長他應該屬於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說真的沒有他份沒有資格當時他三十多歲過來沒有這樣的資格和地位跟基本法草位 是暫時一陣線所以我們希望梁振英在這個問題上他不要出聲記得一下誰提攜他才行安子介提攜你安子介當時是副主任委員換言之一代人就說一代事 所以我們D100想白 我們節目預告

如果中國的走狗每個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場發表很久了你用不用等西環阿里阿叔看完了還要查字典才知道怎樣解還要查歷史然後才說幾句話然後你撿人口水尾你算什麼你真是你算老幾一會兒九點後當然我們可以講一下昨天那些亂局是梁振英自己說出話一次比一次秩序好是他才說出話長內他控制著<笑> 長過他看不到的他不想看到的其實真的很噁心你自己找些人來派籌兼且昨天的工價我怒氣就是為什麼其他黨可以拿人來張飛進去為什麼梁國不行為什麼不行所以這些警務人員真的算什麼昨天就多了一兩百的工價一個醜六百元多一點點所以 製造就業機會亦都為那班公公婆婆中間是落格的怎知道是六百報上可能是六千中間是落格但每個人真金白銀袋落袋的叫六百 六百大洋之後落格多少呢這個真的是人都不想理今天蘋果評論我們去聽聽繼續延續我們究竟英美關注香港普選是不是理所當然呢李柱銘說的歷史因由我們將會繼續去跟進聽聽先蘋果今天評論勞豐社英國美國關注香港普選是理所當然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不過對香港落實真普選表示關注不過是說準備為香港實行普選提供支援就惹來特區政府高層和不少建制派人士炮轟梁振英昨天高調地說特首普選是中國人的事不需要英國政府或任何外國政府的支持親中第一大黨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就說英國在政改方面沒有國戚的 老實說批評英國政府對香港事務包括普選問題置之點點的政府官員和建制派政客是否患了健忘症就是腦筋不清不楚寫下英國是97年前管治香港國家是設立香港現在憲制地位的關鍵力量也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換句話說香港和英國不單有深厚的歷史、政治、文化淵源英國對香港97年後的發展更加負有不可推卸的條約責任 蘋果評論更加說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才是確立香港地位最重要的文件才是香港在國際社會立足的根據如果不是當年英國大力遊說國際社會支持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確保香港的制度、自由和生活方式沒有變過承諾確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國際社會未必願意接受香港的轉變的 香港過渡也不會那麼順利既然英國有這樣的獨特和重要的角色他關注香港政治發展實在理所當然梁振英和一群建制派人士有什麼理由說三道四呢英國是老牌的民主大國本身的民主政體運作成熟和暢順也曾經幫過不少國家和地區包括前殖民地區 是落實普選的他的經驗和知識正好彌補了香港的不足政府可以讓香港少走冤枉路梁振英這班人怎可以將英國善意支援拒諸門外甚至看是甚麼政治陰謀呢難道他們認為單靠專制的中共政權和毫無民主素養的建制派就能夠讓香港民主政制開花結果嗎 回歸前,多位英國首相包括馬卓安等曾經一再表示,英國不會放棄對香港的責任,英國不會讓香港孤單上路,walk alone,現在香港正處於落實高度自治,邁向全面民主的關鍵時刻,英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更加沒有理由袖手旁觀,更加有必要幫香港一把,令香港順利落實一套符合國際公認標準的民主政制。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一下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教育的空院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而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了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是想都不可以想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早晨9時12分林伯剛才過去一個小時跟馬丁憶述當時英國人受邀 中央政府的要求跟18个香港的草委代表不要联署不要那么大压力终于搞定了<笑> 講完這件事我們希望盡快能夠邀請馬丁來到我們直播室的節目一起跟他口述歷史話當年但當然我們要有些計劃究竟要做多少輯、多少集都要得你署名同意我印象中在DBC年代曾經考慮過用這個模式但因為你知道DBC 風起雲湧搞不定後來我們自己的自身都未成功現在站穩陣腳我們希望明天首先找他來延續今天他對英國政府究竟有什麼責任去憶述部分陳日君林去拿人權獎我們又可以請他做專訪所以這些跟大家做定節目預告 昨天梁振英的論壇其實我都不太想說不說又好像在政治上這些問題不去醜化他就調戲不順他說不用醜化他救救魚了我想問林伯你你跟什麼人會有零距離接觸跟哪些人有零距離接觸不用想了吧林伯你不想見的人 不是零接觸是零距離接觸現在今天9月16日9時15分你對著林伯嫂說清楚你跟哪些人我們很久沒有了我不是問你有沒有我問你是跟哪些人跟你摯愛的人我覺得零距離接觸真的不容易做到所以林伯真的很可愛 即是林伯真的很可愛我問你一你說完二我聽所以梁振英你用到我會這次論壇即是說昨天那個一次比一次好我會繼續下去跟市民零距離接觸大家例示你誰跟你零距離接觸現場很多阿叔阿伯鬼但跟你搞機而且昨天裡面昨天裡面就 和諧一片除了呂長毛殺溪前他唯有是這樣做高叫口號就被你一定抬走殺溪前也被他抬走當然但是殺溪前那一刻也有個影像被記者認到這個就是他都是處心積慮呂長毛就是這樣藍長毛怎麼辦藍長毛入不了場就是張飛入場券 入不了為什麼我們經過再三交涉都是入不了為什麼我們香港人有那句有飛揸飛沒有飛就走到一邊有飛都入不了接著你有沒有看到一則花邊新聞有一個又是同樣立法會議員叫樹根哥鍾樹根真是樹根大的你猜他拿著張飛 怎樣串法你有沒有看過這張花邊新聞看不到怎樣他拿著張飛的醜是64他竟然跟記者說給這張醜我都不知道怎樣問問題好這張樹根是不是人我真的想問問這個人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好了有議員人家拿著張飛 這個叫長毛他就入不到場發不到問你就因為那些團體公公婆婆晨早去代理雖然是有價值的可能600元甚至不止中間落格維穩費很多跟你辛辛苦苦撲心撲命拿張票給了一張64醜給你64是人都知道是什麼 你亦都專登講呢個數目，好似黑色幽默咁。

你是不是政府新聞處的我知道他自己才是吧吃屎吧你採訪應該是自由採訪的為什麼一定要在採訪區裡面呢最不對的就是你作為一個示威區你示威人士記者埋到來你就應該大大方方言論自由採訪自由新聞自由 你就問你是不是新聞處即是說換言之是新聞處就給你入政府新聞處自己有就給你入你不是自己有原來還是蘋果記者蘋果這個副託吃屎吧你這些我覺得言論當然他有他的自由不過你反映到他們這班人的質素 這些質素就是愛字頭這班人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 還有警隊在鏡頭面 你知道有很多攝影機拍攝直播很醜陋他是有一位示威也好抱著鐵閘你不用抱著你看過警務人是用的箍著他捏著他的鼻子 其實那位人士白色衣服我不知道他是否D100之友又有沒有聽過D100如果他現在在聽我當然希望他打你他應該投訴警務人員但當時發生什麼事那些絕對是超乎需要使用的武力又或者大家131、138你是不是在現場昨天有沒有對於在場外因為有很多我們相信有很多我們的自己友 穿起白衣服用一種無名的憤慨站在那裡作出 無聲的示威和抗議。 這位剛才林伯你說的白色T恤的中年男士， 他只是抱著鐵馬，他做了什麼呢？抱著鐵馬後來轉為抱著鐵閘，他入不了去了，他只是希望覺得， 我只是做一個無聲的抗議，你警方需不需要掩蓋？掩蓋很明顯，這是一個很粗暴對抗示威者的行為，令到你唞不到氣，無力，於是乎就放手，然後抬你走。後來他真的跌了地上，因為呼吸有困難。當然，大哥，你這個藍帽子，左一個右一個， 後面有一個來去攔住你，接著就掩蓋你的嘴。大哥，掩蓋你的鼻，還有一個片段是不是加電台拍到的，就是看到有一個穿制服的很粗、很健碩的警務人員，是故意撞他的。怎麼可以執勤的時候這樣的警務人員？昨天你又知道飛虎隊前一哥都延伸在這個 就是示威場面，這記者就問他，為什麼這裏見到你，莫非你們支持這個愛字頭？這位仁兄就說，不是，因為其中，昨天他有些夥計在那裡差不多，他說在那裡看看他們做成怎樣，不過他確實是，他亦都是帶著這個工作證的，他就不是說告訴自己不是警隊，這個都算了，不過你又見到昨天那個場面警方的幾咁著重，不過一哥昨天就在電台就說，林伯你誤解了我們警隊不是警察，所以今天報紙就踢爆他，昨天一個都沒有拘捕，不表示不會拘捕人的，是呀，因為他說過，視乎當時的情況，看看究竟需不需要拘捕人，如果解決到問題就不拘捕，不過對不起，我覺得他這種答法有違法治，如果一個人說粗口，左差辦公好，你認為要拘捕就立刻拘捕，不要說那麼多了，你有證有據你就拘捕，到法庭又看法庭怎麼判，你就不是，哦， 想想回去看看下都是要拘捕，接著就說陳玉峰事件，他說什麼低調通緝，你就令到警隊被人誤解有原因，你用這樣一個抱著鐵閘的人，他都入不了去，你用這麼暴力的行為，兼且林伯剛才說用高大 警隊不斷碰撞示威者，你有法治，你有證有據，你就拘捕示威者，看看誰更對，會不會看看是否像高院法官那樣罵你們律政司罵你警察，是吹毛求疵。聽聽秃鷹，秃鷹，名字真的讀錯，不用了，在這裡聽他怎樣說別人誤解警隊。 有些人會覺得你職場拘捕就是打壓，稍後拘捕就秋後算帳，當然他有理由去看他的看法，但最重要我想希望大家看看，如果我們需要拘捕不論是現場拘捕也好，或者是稍後拘捕，是不是有法理依據的呢？如果是有的時候，警方只不過是依法辦事，至於有人會覺得現場拘捕好些或者稍後拘捕好些，就人言人說，就算你假設說個別高層可能是有的，因為他為了自己個人，因為種種原因他會有這樣的考慮，但你想像一下，警隊是一個2萬8千的人員的一個部門，如果有個別人有這樣的想法，他的想法怎樣可以實踐得到呢？因為不是他自己去做的，他要去前線做的，這些用一些政治的，比如說政治任務，你怎樣可以將政治任務一層一層地要求前線執行呢？這個絕對不可能。 找鬼信嗎？絕對沒可能，找個哎呀的指揮官叫阿通，你怎樣怎樣，他就照做了，講完了，真的，一會兒你問阿通吧。阿通聽到腳都軟了，真的，我自己覺得這個秃鷹他現在真的秃鷹上身，你看他昨天是這樣的商台才給他這樣的空間，說一些廢話。 你的主持是不是真的做了持平的主持？你問一下香港人，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希望你警隊真是中立地執法的。 你給了一個渠道、一個平台、一個秃鹰亂噴噏，亂噴在那裡說，接著說到似層層，哎呀，我們怎會有政治人脈，我們怎會有政治行為，這樣那樣，沒有人不反駁他，你就死定了。如果你作為一個警隊， 你真是認為示威者當日我跟劉慧卿睡街，你覺得我真是阻街，抬我回警署，抬完之後保釋完之後，你告與不告，你自己跟律政司決定，告就法庭見，不告你就用你的，是律政司和警方商討，證據不足，或者證據就算是多都不想濫用司法程序，警告你就算了，基於公眾利益可以不提控。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警方一個秃鹰你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你是真的有政治任何原因，你就回去看大。我收到訊息，現在警方內部每一次完了一大堆，大家互相在不同的角度看看，看看這些什麼人跟著查什麼料，為什麼會低調通緝陳玉鋒呢，就因為發覺咦， 這麼像那個佔中的發起人，幫發起人那班人秘書處的，幾次跟出跟入的，不如動一下他，嚇一下他，讓他不要那麼牙紋牙毛，你見到陳玉鋒最近有什麼高調出來現身沒有？我不敢說他害怕，人畢竟都是人。試過幾個，譬如港大的學生，那個女生叫什麼名字，都是這樣，沒有影啦，然後你 你又走去跟他一輪幾隻，然後他覺得很煩，那你是不是想用同類的手法對著愛字頭那些？不可能的嘛，那些是他掩護著的嘛，沒錯啦，愛字頭就算是怎樣講粗口罵你警察又可以，其他那些粗言穢語罵你，你就好像覺得要拉要鎖。 如果你要拉要鎖，你認為有人是阻差辦公，請你一視同仁，這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我們呼籲1831138，昨天在現場外面看到混亂場面，大家都可以打來一起談，究竟梁振英，你想不想跟他零距離接觸？阿通， 你跟什麼人零距離接觸啊？當然是跟兩位前輩、很親密的距離接觸，我現在跟你有五尺的距離的接觸，大哥，你不要令我擔心。零距離就不是真的說完全零距離，我們面對面講的話都零距離，不行的，我們不可以這樣，你中文每一字每一 句都是有意思和有質，你零距離就說明，那就一米距離，可不可以說近距離接觸就行了，那就是零距離呢，雖然字面就是這樣，但意思就不是的，不要誤導你的聽眾，你真的。每一次行動，指揮官或者有個主管，當然有個簡報會提示大家， 要注意什麼做什麼，有個briefing給基層警務人員，前線的，例如昨天在灣仔活動，指揮官就說對哪些人要留意一點，對那些人我們就當看不到了，分了標籤，到你們當值的時候 照做而已，沒錯，都是看現場環境，只是告訴大家重點。那秃鹰你覺得這麼難呢？ 那個特別的招顯聰一定在briefing的時候，跟著這個招顯聰吃飯也跟著他，屙屎屙尿都要進廁所跟著他， 有說過揸住旗的那些留意住，總之就24小時保護那個姓招，要保護他，大家明白，跟著看交通，聽交通。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太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郊野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的。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 我認為是想都不可以想。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 林毓華、鄭家富 蘋果天馬男今天寫說小學雞落區他說大家有沒有想過梁振英三次落區究竟討論過什麼呢有什麼新的承諾呢有什麼意見是以前沒有聽過的呢答案當然是沒有有人就認為政客做 show 內容不重要都是阿媽是女人急市民所急政客親民姿態更加重要這樣說大家又看看他三次落區姿態上傳遞了什麼訊息呢數一數第一次天水圍有社團人士組成的維和部隊護航在場外面毆打示威者又找了個肥仔 KDF 扮受傷被傳媒就諷刺是黑色涼粉事件不了了之但是政治上損害整個特區政府的形象而黑色涼粉正正就是上年將林鄭月娥扎成指人詛咒焚燒是同一班有勢力的鄉親來的好了第二次了落觀塘的公樂道武黑人物護航但就變成戒嚴場內被菲律賓人質事件死難家屬質問又是蝕章的好了昨天灣仔第三次了場入面大多數全部都是建制派的群眾來的只是有女場沒有一個人抗議好了場外面又是愛字頭人物就唱歌跳舞這樣一個正常土生土長香港人見到梁振英支持者全部甩頭甩計的騎呢古怪喂怎會敗啊好了最後了我們的特首還怕示威者要逆線掉頭鬆人究竟哪个场面有显示到梁振英亲民那一面呢答案当然了又是没有的。内容没有料到场外面乱七八糟政府中人都问喂究竟为什么还要搞呢其实主要是梁振英他的斗心强一直认为要学克林顿好了不断地选举每一刻打紧选战。你劝他死不肯蚀底还是挂住个什么齐心口号落區的 setting 坐凳仔都知道他想住落區都是選舉工程一部分的不斷地選舉無疑就是政客工程但要做到此模此樣才行靠這些低水平落區 show 根本上都沒有用的因為我的政客 show 不可以單講形式的要有內容的內容就是一個政客的譬如這樣說他的價值理念首路有沒有重大的政策議題要闖關是不是站得住腳是不是有主流的支持譬如讲美国讲紧医疗改革啦打破医疗保健集团的暴利垄断本身是在一个道德高地的落区造势赢晒的提高返个民意支持度添的还要反过来压倒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逼共和党支持的这些就叫做有内容了。究竟梁振英核心施政里面哪一份是可以有内容可以打民意战的呢普选他又不敢有立场起公屋根本就没有人反对的真正要打民意战的他掂都不敢掂。譬如讲紧全民退休保障的全民医保的要打低专业和工商界的垄断和利益的。喂你行匀晒全港18区啊争取民意支持啊全民退保啊咁先至係不断选举㗎嘛。而家根本嗱第一冇人 gender 喺手㗎冇议程㗎冇 issue 㗎冇争议性嘅议题㗎纯粹呢打个虚无做 show 㗎啫以为听听民意。喂咁嘅低水平落区一定会俾人闹啦。香港数数埋埋啦回归16年啦啲政治人物仲停留喺业余区议员嘅水平。喂是哪个的错啊 哇小学鸡落区配合我们轻松的音乐背景好像是跳着这个叉叉叉舞这样大家呢在这个这么苦闷的政治生活看到这个政治的一些气氛底下呢唉有时都是要黑色幽默令到自己舒服一些 笑不出呢慘啊 是但是沒辦法的你都不笑不出都要繼續有我們的生活但是看回昨天剛才有一樣我們未說的有報道就說400個警察就對400個示威者但另外有些報道說600個警察對付400個示威者 起碼拿個中位數都500啦 那當日日後如果佔中10,000人哇那就是全個警隊出了你即是全部20,000個警隊23,000 其他的民政大話三萬加起來如果佔中有一萬甚至更多所以是否被唐英年這隻豬港眾不出防暴隊都不行是不是這樣呢昨天聽我們電台電視的節目聲帶第一句我覺得是對的 就是這個689說到不要相信豬不過我當然他口中的豬和我心想的豬又不同他當然你看到他昨天陰陰嘴笑說起這個什麼魚食剩的廚餘如果香港七百萬人的廚餘要用七萬隻豬 你不要相信那麼多豬,都是信人,陰陰嘴笑,有些評論說,他不知道是否想起,當時狼豬對決,那隻豬是代表唐英年,如果他真的這樣想,這個人是沒得救的,自以為是,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比隻豬厲害 小時候就說小時候你媽媽有沒有罵你豬這麼蠢豬這麼蠢而且沒有科學根據豬很聰明但一向以來人們以為豬很蠢我現在梁振英就說吹呀我贏了一隻豬我比豬厲害就很開心了問問黃女士是不是這樣早晨黃女士 早晨兩位未看他真是沒有最醜只有更醜加上論壇做妹做假自我吹噓宣傳自我感覺良好我想就來有人問他家裡的廁所塞了怎麼去通通渠佬做了這些濕碎的事情他還說自己是特首是不是浪費我們的錢這班人 張顯宗說要開通宵,他找很多人的功夫才可以給到一部分老人家的生果金 然後689就不忙,就賴議員拉布 你說多屈人呢? 實情就是,如果梁振英不是食言要審查 那些老人家去年老祖拿了如果唐英年,他還說七月立刻可以拿三千元 你說這班人多無賴在浪費公帑還在吹噓領工即是隻豬比他厲害豬可能比他好不過黃女士昨天你說浪費公帑昨天在現場有五六百個警察 在灣仔一帶,如果大家有留意,如果你是駕駛人士,或者你在路面使用,或者你乘巴士 每個街口一個填碼,去到跑馬地銅鑼灣,都是這樣,林伯 你就知道這個政府多虛怯,用多少公帑、多少警務人員來招呼你一個這樣的 根本裡面已經是和諧一片還有你說什麼他自知他做得壞事多心怯他就以為是皇帝他怕被人暗殺所以你看他後面整堆人站在那裡都不知道是什麼小學雞落區他整個保長的樣子 加上文革版的噁心,譚慧珠經常在口說,都不知道為何要理他說什麼。多謝你,因為有些聽眾繼續排隊,多謝黃女士,接著到蔡太。蔡太。 早晨你好你想說什麼我因為樓上裝修所以會吵一點不要緊我反映我不是說昨天去灣仔的我是說在樂華村觀塘區的他是派月餅的工聯會派月餅他分兩個程序去派月餅 因為我星期六14號,我都去第二個區做義工經過 我見到很多長者擔遮在排隊那時候我已經是9點半左右 她10點多才派籌，原來她派籌7點已經排隊了，已經在路邊，她不是在亞洲頭地方，是在路邊，很危險，她又再派月餅，我覺得工聯會這樣做，真是太無恥了，她派的時候是不是都打鑼打鼓啊？ 因為我本身在東區做義工，不過我不是做工聯會的義工，我知道婆婆她們很知道哪裡有東西派，她們就整班湧去了，我覺得派東西是沒問題，派東西沒問題，因為她有遺留恩費，她們做show，我知道她有十幾年來都是這樣做出來，但她們很過分，分兩次 分兩次的程序去派月餅，派月餅就等你婆婆公公婆婆在路邊，我強調路邊真是慘無人道，我覺得真是太危險了，而且很擠迫，有巴士站，有兵仔站，不知道是地點在樂華村社區中心，他們很明顯要做到的形勢，就是告訴別人我在做好事， 找一群公公婆婆來做報警板，如果你真的好心，你不像明哥那樣跟義工一起把月餅送去，明哥沒有支持他們，明哥我也有支持他們，買票，說真的一句，你是做show，你不要 好像很打響個，即是不要找公公婆婆來教訓，很支持這個社區的老人家的生活，我覺得他真的無恥，就這麼簡單，沒錯，多謝你的蔡太，蔡太這樣說法就令我想起當日我們不停在大氣電波罵魚蘭節的團體排米，你為什麼要老人家排，原來排一輪就先拿個籌，第二轉才拿個米 我們要求民主是我們的，怎麼說，不是我們你指示社給我們，是我們應得的，共產黨不是你，共產黨你不要以為自己這樣拿著拳力就可以護弄香港人民，你梁振英都是一隻狗，你聽上面的主旨是怎樣指揮你去做事，沒錯，劉先生， 所以聽你引申你剛才這一段說話，其實我相信不少香港人都希望透過一些歷史的片段，一些歷史的史實，來再引證，以史為鑑，希望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為港爭取民主的人的事， 能夠我們溫故知新，就令到我們現在香港可能有些人掛著賺食， 可能已經上了正所謂上了神台，不管了，最重要是你們不要攪亂社會，你什麼佔中啊，怎麼行呢？ 阿富哥，他那些跳梁小失出來這樣雲吆視聽，這是共產黨的手法，是沒辦法的，因為我們希望人民是眼睛雪亮的，我們應該大班講多些，我們講多些什麼叫民主，什麼叫我們為什麼要佔中， 我們佔中是手段，真的要是手段，爭取民主是最終目的，一定是真正的民主，不是篩選的，不是讓你共產黨篩人出來就給你選，那你是民主嗎？ 你不是轉頭啊，他共產黨自己不少相信自己啦，不是所以呢，我們我們泛民都應該好好檢點，特別是上個禮拜六，我是對於張文光，在這個報章上的專訪，我們是很失望的，你下下就要妥協，你去換取一個可能不是真正的普選，這個不是泛民應有之義， 所以我最佩服那些年輕人，現在真的學民思潮，我們這些年輕人出來，所以阿馬這個跟大班說香港有救了， 是啦，因為學民思潮， 我也希望呼籲那些所有民主派不要在那裡扭扭零零，真的做假民主假動作，真正的民主不是這樣扭扭零零的，沒錯，我不想炮轟民主派所謂是吧， 但希望他們真的做實事，我梁振英說我們叫做實事，不要做那些虛假虛偽的手法。劉先生，所以如果我們請馬丁上來以史為鑑，甚至我們請他一個長的系列，來去從80年代開始，看看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草擬的工作，我相信這個你們都有興趣聽嘛。 我想說阿富哥，沒有說你以前所有有關最希望邀請有草委的人出來，但有很多人不會出來的， 當然了， 我猜是只有馬丁，所以我們希望其中有一個想出來的華叔，華叔在上面，聽多一些我們以前聽不到的東西，當然了，我們希望香港人要醒，就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應該勇敢站出來。 我們不怕的，我們被他拘捕都不會拘捕我們，因為我們人多，我們有甘地的思想，我們是用感召人民出來，你拘捕不完的，爭取我們真正的民主，遍地開花，多謝你劉先生，否則我們看到這些標題就嚇死人了，基本法定普選特首，中英聯合聲明未提，真是。 草委有一個人，這個人叫譚耀宗，譚耀宗我們找他很多時候他都會接受訪問，你猜他夠不夠膽接受跟馬丁有一天同台在這裏作為草委的委員當日，話當年，這個也挺有趣的，他一定是要有時選擇性失憶，當然啦，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其他那些我相信你都很難找他出來。 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李嘉誠 我猜11個都是商人多 怎樣遺憾怎樣無恥怎樣罵中國政權 現在來到這個世界,我感覺到市面上社會的氣氛真的越來越多人離開香港,想移民。但大家真的細心想一想,如果個個都有走下一個走下一個, 香港就被一班有用心的人，這句話是到我們去搞亂香港。我們甘心嗎？你的賊人來到你門口進來了，難道你撿東西自己走？不是這樣，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所以我們要繼續。誰主場呢？沒錯，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呼籲，看看明天 節目預告我們找不找到馬丁，我們明早就想找他上來了，除非我們被人截足先登，被人截了戶，就算截了戶都不要緊，我們今個星期還有大把時間，接著下星期就希望是到陳日君書記，因為他接受路透社訪問的時候說過一定參與佔中。 不同的方法參加這個政改，是這個重要了，中央欽點，很明顯想看看考驗一下他的實力，看看他能不能夠幫到這個六八九，如果他成功幫到他的島，是幫到亡那個島，更重要的角色，所以這個政治上來鬥將會越來越大。好了，時間到了， 明天我們繼續在這裡跟大家一起風波雷的茶杯，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憐憫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